束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 民国初年，进城谋生的郊区农民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在这里约定好五个一群，三个一伙，等人齐后再集合一起进城，同时也为城里的买卖人出城引路，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集合约定的标志——五棵松。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六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上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Hello， 周一的晚上在北京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昨天京城大幅降温，但挡不住新兴的春暖之景，时光已步入三月中旬，春花初放，春林渐盛，春风十里，熏人欲醉。新的一周里，京城将迎接晴暖的天气，本周白天最高气温14到19度，夜间最低气温1度到7度之间。大家要注意的是，在本周内3月15号20:40将结束供暖，屋子里会变冷不少，尤其是夜间会明显觉得冷意，老人孩子和体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停暖后的过渡时间，避免感冒。北京明天大部分晴朗，2度到15度，东南风2级。春天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请出许飞。 我多羡慕那一缕阳光可以来在你的窗前，你是你张开双眼，在温柔的为你披上光亮，关于爱情，关于我，好像永远都是个难题，想不透也理不清，我想就这样赖着你。我的爱 我们要走遍所有最浪漫的地方。你是不是羡慕那种穿越整个花海的列车呢？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开过盛开樱花的列车，那几乎是动画当中才有的场景吧。其实就在北京，票价6元就可以体验一场春日樱花的浪漫之旅。它在居庸关穿越樱花花海，等列车驶过，仿佛时间都再次静止一般，无论远近哪个角度都不输给日本的樱花列车二线。乘坐 S2 可以刷一卡通，但是卡内的余额需要大于16元，否则无法进站。上车后一定要去餐车，餐车可是准落地窗哦，打开车窗还可以闻到花香。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看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几人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就像我的爱。Yeah. 上。玫瑰，玫瑰，嘿，我爱你。玫瑰，玫瑰，情意重。玫瑰，玫瑰，情意浓。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三元桥到首都机场辅路有4.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4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东三环中路到南三环东路有3.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3公里。东三环北路北向南方向，从新源南路到东三环中路有3.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左堤路南向北方向，南五环路附近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北路到车道沟桥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都市情感励志剧《因为遇见你》最近在湖南卫视播出，一个女孩成长和蜕变的故事。电视剧同名主题曲《因为遇见你》特别邀请到刘惜君、牛奶咖啡、董又霖、张洋洋、朱元斌、阿悄等众多当红的歌手倾情献唱，抢先来听牛奶咖啡《遇见你》。 如果是遇见你，现在的我会在哪里？忽然间飘来了细雨，淋湿了我的思绪。若不是遇见了你， 事会怎样继续？午夜最后一班列车，为什么不小心错过？也许是命中注定，却总会措手不及，像一颗流星，在一瞬间深深划过漆黑的夜。 就这样遇见了你， 多么像一个奇迹。你静静站在那里，人群中如此美丽。 咖啡的作品总能给人希望，成为你人生某段的引路人。金志文《迷途之光》作为2017年开年立现，告诉我们要做生活当中的天使，不要吝啬对别人的鼓励、赞美和帮助。一句话、一件事无足轻重，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由金志文亲自谱曲担当制作，大胆诠释了不同的曲风，编曲充满迷幻华丽的色彩，从低沉到后半段跨度的爆发，也将金志文扎实的唱功和宽广的音域展现无疑。新鲜送上金志文《迷途之光》。 迷雾中游荡，黑暗中我无助而绝望，琴声暗响，耳边传来了老人的吟唱。燃亮一丝希望，干涸的大地上忽然盛开第一朵玫瑰， 月光穿过黑暗，将前方崎岖的路都照亮。瞬间我置身于天堂，你纯真模样仿佛看见天使在云端歌唱。 Bye.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也许你刚刚换了一份新的工作需要适应，也许最近总是要出门，当你已经有了一个满满的日程安排，却还要将马拉松训练计划硬塞进去的话，那你一定会感到有压力不开心，而且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训练不足，还得硬着头皮上赛道。当时机不对时，也许你该轻松地享受跑步时的快乐时光，而不是为了跑马拉松而跑马拉松。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found yourself alone in a room, total devastation. In the darkness you must enter the code and crack the combination all on your own. You kiss yourself up and search for the light.Everybody's waiting from high above. Feel the love. Open up your windows. looking out and looking in. Oh, every color in your eyes, a reflection of the light, every minute, every night. Good to see you with your feet on the track, waiting for a restart, leaving all that once was holding you back. Want you to see the sun rise as fast as you can. Open up, open up. Everybody's waiting. From high above, feel the love. Open up your window. Let in the sun. Do you?

唱片又轮回了几遍，骑骑单车，荡荡秋千，看看云堆，还要吹散几遍。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前，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的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想去的终点就在原点，寥寥是非，吐吐苦水，喋喋不休，是时候的枫叶，等待误会，翱翔也会重新定位，要成为你的谁。哦，不知不觉已走了多远，你大河前，我有花园，差一点多一些，过了雪山花店，花园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徘徊到繁华世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绕过了城外边界，还是没告别，错过了太久，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 这首兜圈是林宥嘉入伍的时候激发的创作。如果你3月10号去了朝阳体育中心兜圈的话，应该看到了长安 CX70T 尽情体验媒体试驾品鉴会。北京站试驾活动也于当日圆满落幕，一共有来自北京、天津的40多家主流媒体参加了此次的试驾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安排了花式漂移表演秀、场地、道路试驾等项目，让参与活动的朋友切身感受到了 CX70T 在不同用车情境当中的出色性能以及优越的表现，一场感官盛宴，全方位秀出天生豪情。长安 CX70T 上市售价在8.99到10.99万元之间，并且月销量已经过万。近期有购车需求或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长安 4S 店咨询和体验。那接下来就跟着 F4 体验一下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待会儿见喽。 不论现在几点，回忆的片段最美，我们拥有世界，就算梦想离再远，累积快乐画面，手上时空将哪里的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你歌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你歌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 说你爱我。 哎，老套哦。 我紧张的好像都快中风，有话说还不说，我脸红的都像关公，只好让音乐来说。好心哟，让我说说能不能做个朋友。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 说你爱我。三月的阳光在下午电台难琢磨，伸出大步领我走运，但接下来说什么？好心哟，音乐让我说，让我说，先来跟你 say 个 hello。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的不是没多话，太多会有人懂得欣赏，但我们却比。 群音乐让我说，说什么好呢？随便说。 OK， 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你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春意盎然，好天气，但是对于易过敏的人群来说，挑战的时候又来了。初春防过敏不是戴一个口罩防花粉就可以的，春天里的主要过敏源有花粉、柳絮、漆树、粉尘、霉菌、宠物等等。人体的耳朵、眼睛、鼻子、呼吸道、皮肤都是容易受到侵袭的部位，再加上紫外线强度增加，气温起伏大，空气流动频繁，就会导致易过敏。外出踏青赏花的时候呢，易过敏人群应该戴上口罩和丝巾，穿高领的衣服，打伞，涂防晒霜，在饮食上要清淡有度，多吃多汁的果蔬，避免吃羊肉、韭菜等发物。我们说好的张靓颖。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谎又爱恨不够。 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无忧。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 说好的要好好护肤，很多人觉得冷水洗脸可以缩小毛孔，让肌肤更加紧致，从而达到抗老的效果。其实不然，由于热胀冷缩的原理，冷水会使毛孔收缩，在洁面的时候无法洗净堆积于肌肤上的大量皮脂、尘埃和化妆品残留等有害物，不仅不能达到抗老的效果，久而久之还会引发或加重痤疮、痘痘之类的肌肤问题。正确的洗脸水温应该控制在30度左右，用手感觉一下温热就可以了，这样的水温有助于让肌肤毛孔张开，进行深层清洁，皮肤好了，你才会拥有夏天的微笑。 是季风的情绪已沉淀，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看你送的项链成婚礼，你要我就当成纪念，爱变成大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听你发自内心的言语，想念你的冲动好强烈，爱也许有期限，但回忆却没终点，笑开始的一夜，别让泪写完结篇， 季风 的情绪一整年，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想还你，没有我就当成纪念，快变成了到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听你发自内心 通州波士腾达奔驰 4S 店三周年店庆啦，30台限时特价车等您来，3月17日前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可以在3月18日店庆日当天享2000抵2万优惠，2000抵2万哟，详询通州波士腾达奔驰 4S 店8088-9588 8088-9588。 Hello，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吧。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弘福东路到弘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路到东环路有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直门北桥东向西方向，从金顺线到安定门东边河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左堤路有2.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西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万泉河路辅路到中关村大街有1.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张信哲、小柯首度合作《简单情歌》，演绎熟男的纯爱浪漫。听一首简单的情歌，在现今的华语乐坛，有时竟然是一种难得。听张信哲好好的唱首情歌，更是可贵的时光。好好爱个女孩，出自音乐人小柯的创作，此曲意境浑然合一，清淡而有滋味。听着听着，就像听一个恒长久远的故事一般美好，简单的几句话勾勒出一个男人单纯的心愿，即使在种种难以相处的表象之下，愿意付出的是深厚而踏实的一份爱。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我承认我比较随性，看起来也很不稳定，从星座看也很难相处，似月亮出没神奇，我可以说非常任性，尤其是面对决定的事情，按道理说你不该相信，但你要看着我的眼睛，我想他不 任性耍赖，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好好爱你，哪怕你终究会离开，我只想 OK， 民谣风的抒情歌曲《好好爱个女孩》，听来简单的词曲，成长的记忆，摸索生命的痕迹，善意的轮回，温柔的交换，一整夜的你唱我和，像做了一场酣畅的梦，醒来后领悟到，懂得了感谢，也学会了释怀。先听为快，蜜糖先生，感谢感谢 感谢，在我生命中经过那些爱与痛，感谢生活的牢笼让我拥有追梦，感谢在我生命中有过悲伤和惶恐，感谢无悔的笑容给我勇敢和从容、哦、感谢挥霍也感谢珍惜，感谢生命中的每次哭泣，感谢青春也感谢自己，感谢生命中的每一次呼吸，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跑马拉松是需要一两个伙伴，但是如果你参加马拉松的唯一原因是来自你的朋友的压力，那么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了。 42.195 公里的马拉松对跑步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你需要心甘情愿地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几个月的坚持和努力才是你报名时的底气。爱跑马拉松一定是爱跑步，但是没有人规定爱跑步就一定要爱马拉松。如果马拉松并不是你的信仰，坚持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跑步所带来的乐趣，去参加那些真正令你感到激励的跑步赛事和活动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 could lift you up, I could show you what you wanna see, and take you where you wanna be. You could be my luck,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 I know that we'll be safe and sound. We're safe and sound. 忘记。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京开路附近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东四环中路到建国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从现代城西路到四惠桥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建国门内大街有 2.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学院路南向北方向，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我在漆黑夜里用心想你，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你，最爱你那不说话的表情。My love声音，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 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我们不老的男神林志颖1994年的作品《火热的心》。春季来临，很多人肝火比较旺盛，此时除了养肝之外，还应该降火。那么春季吃什么食物可以降火呢？山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山竹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具有降燥清凉解热的作用，这使山竹能够克流连之燥热。如果吃了过多导致上火的食物，吃上几个山竹就能缓解。吃山竹不仅仅具有降火的功效，同时山竹当中还有极为丰富的蛋白质，对身体机体也有很好的补养作用，对体弱营养不良病后都有很好的调养作用。然后你就可以像黄鸿升一样金刚变形。 逼医生吃口心，不要留下姓名，不要不要逼我分心，逼我更想你，百分之比几才能证明我爱你，真是真是太了不起，我被你注定，遇上你遇上了天地，改变了我的染色体，就是你有了我的命，是你让金刚都变形。爱你要有体力，要有特技，要有必杀技，你把爱的功能变得很可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为你飞空又遁地，爱上你可能爱到出人命。爱你要有勇气，要有杀气，要一鼓作气，要变出一场秘密保持距离，小心别中计，百分之比几还要关机关机机，千万不要给我当机卡在第九局，遇上你遇上了天地，改变了我的染色体，就是你要了我的命，是你让情感都变形。爱你要有体力，要有特技，要有必杀技，你把爱的功能变得很特异， 黄鸿升的作品《金刚变形》，由斗森景田主演的《金刚骷髅岛》也将在3月24号在国内上映，这也是中美合拍的一部作品。《金刚骷髅岛》中的大猩猩金刚将有100英尺，大概是30.48米高，这也是彼得·杰克逊2005年版《金刚》25英尺的设定的4倍之多。期待一下吧！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北京晴天，2度到15度；上海多云，5度到12度；成都小雨转阴，7度到14度；天津晴天，4度到15度；石家庄晴天，4度到16度；保定晴天，0度到16度。好天气，请出韦礼安。明天见喽，拜拜。 今天的云不太晴，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休息，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 休息，不再想要下雨。